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清睿。今天是2021年12月7号，星期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石景山区党代会提出，未来5年将全力建设首都西部综合服务区。 北京高品质住宅必须全装修交房，应该设置太阳能、光伏或是光热系统。 中方打算如何反制美国外交抵制冬奥会？外交部作出回应。 哪些课程适合太空讲授？授课组专家为您揭晓答案。 手机被莫名轰炸，记者调查发现5块钱能买300条轰炸短信。 8万年一见的神奇彗星正在抵近地球，12月12号离地球最近。 好，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刘工您好。 哎，清睿你好。 嗯，刘工好。刘工，我们看到这个预报显示明天晚上有降雪啊，目前来看情况怎么样呢？ 目前应该说天气形势像这个有利于降水的这个天气发展。 嗯， 前几天呢还是看不太准，目前来看呢是未来的趋势，应该是可以出现降水天气的。为什么讲是降水呢？因为它有一个向态变化，前期呢可能这个由于气温稍高一些，有可能先出现这个雨，或后边呢再转雨加雪。这个具体时间呢应该是在明天夜间的这个10点钟之后。这次呢降水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应该是在这个9号的6、7点钟，早晨6、7点钟恐怕就是要结束了。那么即便是6、7点钟呢，恐怕就是对这个早高峰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影响。就是雨夹雪停了之后道路还是湿滑的，所以说呢就在周四早晨驾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控制车速，以确保交通安全。这次降雪过后呢并没有明显的冷空气下来，风力也不是很大，所以降温也不是很明显的。从气温情况看呢是这样，明天呢白天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由于多云呢对光照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气温要比今天低那么3、4度，预计明天的最高气温也就是7度左右，再加上空气湿度的增加，所以说呢大家在户外感觉还是有点阴冷的，所以明天呢大家要根据这个气温的变化来调整衣着。本周工作日呢气温变化幅度并不是很大，基本上都在7到8度之间最高气温，那么最低气温的就是0下2到3度之间，所以说呢天气并不是很冷，大部分时间是比较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的。清睿。 好的，非常感谢刘工带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我们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下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石景山区第13次党代会上提出，未来5年全区将全力建设首都西部综合服务区，深入实施城市更新，在区市中心最近浅山区建设生态智慧城，激发石景山区西部地区发展活力。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作为一名交通人，看到报告中提到的交通规划感到非常振奋。 要求呢编制实施交通综合的专项规划，全力保障地铁17号线、13号线的扩能提升，推动地铁19号线的北延，沿着北清路轨道交通项目呢规划建设新龙泽、黄土店等一批轨道的微中心，加快安利路与北清路的快速化改造，定四路的改扩建，回昌路等一批区域内的主干线路的建设，抓好慢行系统的构建，净化静态的交通管理等工作，为群众提供便捷、安全、绿色的出行环境。 针对今年通过集中供地方式取得用地的高品质住宅建设项目，北京市住建委、市规资委日前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高品质商品住宅项目建设管理的通知。通知提出，在预售方案当中应该包含绿色建筑和健康建筑自评价报告、超低能耗建筑评价报告等，并且需要对社会公示，接受购房人的监督。 今年北京的三次集中供地增加了建设品质的要求，出现了高品质商品住宅这个新名词。第二批集中供地的43宗地块中，有36宗地块都设置了近高品质商品住宅建设方案的环节。为确保将高品质建设落到实处，通知明确，高品质住宅建设要求包括最低品质要求和近高品质住宅建设方案。其中最低品质要求为绿色建筑二星级标准，采用装配式建筑且装配率达到60%，设置太阳能光伏或光热系统。 高品质住宅建设方案除了必须要符合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太阳能光伏或光热的现行标准之外，还得满足超低能耗建筑、健康建筑、宜居技术等标准。也就是说，购房人购买了承诺高品质建设的商品住宅，未来收房时得到的一定是全装修住宅。为加强过程管控，通知提出，商品住房项目管理以建设单位承诺为主，各相关部门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上午北京市市政企业冬奥会城市志愿服务团队正式成立，来自热力、燃气、电力、环卫、自来水、排水、北信基础、歌华有限等市政企业的八支冬奥环境志愿服务队伍，共计1140名志愿者将参与到冬奥城市志愿服务中，为冬奥城市志愿服务活动提供专业支持。 从现在到冬奥会、冬残奥会期间，市政企业冬奥城市志愿者将以冬奥有我半辆京城为主题，以重点涉奥区域为主，包括场馆周边、冬奥社区、冬奥文化广场、交通枢纽等，以其他区域为辅，开展志愿服务。 今天上午，水电气热等八支市政企业冬奥志愿服务队伍举办了第一场走进冬奥文化广场志愿服务活动，在冬奥文化广场周边开展了义务巡检。北京冬奥会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各市政企业还将组织开展城市志愿者的通用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概况、冰雪运动知识、国际形势、残障人士服务、礼仪规范和急救技能等。 作为第24届京港洽谈会重要活动之一，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为契机，推动京港合作迈出新步伐专题活动今天举行。五家境外时尚消费品牌地区总部获得现场授牌。今年北京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认定也达到15家，创历年新高。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伊卡农 活动现场，五家境外时尚消费品牌企业获得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授牌，其中包括迪卡侬北京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萨拉商业北京有限公司、阿里健康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屈臣氏个人用品连锁商店有限公司、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艾特斯大中华区副总裁何赛介绍说， Zara 北京将行使在中国北区的区域总部职能。 去年十月 ，Zara 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开设了旗舰店，这是 Zara 在亚洲地区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旗舰店。我们正在大力投资建设全新的数字化高质量商店，新的门店完全是一体化的、数字化的和环境友好型的，为中国消费者提供独特的线上线下整合的可持续的购物体验。 据了解，今年本市发布北京市促进总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规定，采取奖励资金与奖励配套政策服务相结合的方式，激发总部企业信心。2021年，北京认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5家，数量创历年新高，全市累计认定数量突破200家。市商务局副局长郭文杰介绍说， 我们这次呢，适当降低了消费类

从候鸟迁徙季的巡查巡护、清理整顿非法经营市场和商户，集中整治自发市场非法交易，强化网上违法违规行为治理，加强运输、携带、寄递监督检查和加大进出口货物查验六个方面开展行动。 今年以来，全市园林绿化系统一共出动执法人员14.4万人次，一共查处涉野生动物类行政案件39起，查处违法人员38人，违法经营主体1家。严格的执法力度让更多的野生动物来到北京。 好，18:20，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会听到，中方打算怎么反制美国外交抵制冬奥会？外交部作出回应。哪些课程适合太空讲授？授课组专家为您揭晓答案。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在贴心服务中传承价值，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居停之所。垂询热线8501-55588。 北京燃气提醒您，灶具老化损坏，无熄火保护，超使用年限，安全隐患严重。北京燃气安心灶，呵护您的用气安全。北京燃气 APP、 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开运牛年，招商银行 Hello Kitty 金卡、金葵花卡重磅上线，开户送您超萌惊喜，精致如你，遇见清新。可登录招商银行 APP 搜索 Hello Kitty 权益小馆，查看详情或详询北京各网点。 张姐，您这查什么呢？ 我看看这一老一小怎么缴费。 下载北京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搜索城乡居民保险，可以为一老一小医疗保险缴费，方便又快捷。详询北京农商银行客户服务热线010-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北京时间18:22，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来关注疫情防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2月6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4例，本土病例60例，其中内蒙古55例都在呼伦贝尔市，黑龙江2例都在哈尔滨市，云南2例都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浙江1例在宁波市，含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都在内蒙古，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都是境外输入病例，都在上海。 今天0点到14点，内蒙古满洲里市新增确诊病例26例。截至目前，满洲里市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435例。在新增的确诊病例当中，其中19例是在集中隔离人员核酸检测中检出的，4例为封管控区核酸检测中检出，3例为居家封闭隔离核酸检测中检出。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当地时间6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进行所谓外交抵制。今天，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中方打算怎么反制美国外交抵制冬奥会。赵立坚表示，美方将为其错误行径付出代价，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还有记者在会上提问，美国将举办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还在准备申办2030年的盐城湖冬奥会，中方是否会考虑对美方进行外交抵制？赵立坚表示，美方错误行径已经破坏了中美体育交流和奥运合作的基础和氛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方应认清这一错误行径的后果。 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包括9名副部长级政府官员在内，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团体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之会，99名议员今天集体参拜了靖国神社，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表示，80年前的今天，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大批政要选择在今天高调参拜靖国神社，绝非偶然，恐怕是蓄意为之，刻意挑衅。靖国神社里面的战士陈列馆、游旧馆宣称，珍珠港事件是当年美国阴谋将日本拉入战争的圈套，日本被逼无奈才发动自卫战争。 日本政客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招摇过市，对靖国神社顶礼膜拜，究竟意欲何为？ 赵立坚强调，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再次反映出日方对待自身侵略历史不思反省的错误态度，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日方应该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原则，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划清界限，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再来看降准对于楼市和股市影响有多大呢？在12月6号，央行宣布决定于2021年12月15号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次降准共计释放长期资金约1.2万亿元，这也是央行在今年第二次全面降准，上一次降准是在7月15号。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降准之后对银行来说，流动性更加充裕，资金成本更低，信贷投放意愿和能力都将会提升。对于企业来说，将会更容易从银行获得贷款，贷款利率也有望进一步下降，融资成本更低。 时至年底，房企价格战不断上演的背后，是楼市越发明显的降温。降准带来的市场流动性充裕，也在一定程度上利好楼市。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贷款能够能力增强的情况下，房企的推盘节奏也会加快，至少会使得后续房屋销售不太悲观。或者说，到明年一季度，部分项目结合宽松的房贷条件，销售节奏会加快，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和房企资金的加快回笼有积极的作用。 受降准消息影响，今天沪深股市高开低走，收盘沪指报3595.09点，上涨0.16%，深成指报14697.17点，下跌0.38%，创指报下跌0.09%，个股呈现普跌态势。那么降准对股市会带来哪些影响？能否演绎出跨年行情呢？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这是继7月份央行宣布全面降准后再次开启降准的大动作，这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释放资金约1.2万亿元人民币。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节目特约嘉宾、机智云科技公司负责人郭阳分析说， 有效的增加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长期稳定的一个资金来源，增强金融机构的一个资金的配置能力。第二点呢，是引导金融机构积极的去运用降准资金来加大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一个支持力度。第三点呢，是它降低了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可以促进降低社会的一个综合的融资成本。 降准的目的是为保持经济增长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有望降低，有利于经济企稳回升。受降准消息刺激，沪深股市三大股指高开低走。从盘面上看，厨卫电器、房地产服务、机场航运板块涨幅居前，盐湖提锂、氟化工、军工板块跌幅居前。历史数据显示，降准后股票市场涨跌参半，意味着降准对股市短期影响有限。而中长期看，随着实体经济受到支持，使得相关板块的上市公司融资环境进一步宽松，经营状况也会向好发展。将利好哪些板块呢？东海证券分析师王皮达说， 首先当然利好的是大金融板块，特别像券商，券商股仅仅依靠目前的降准很难走出持续性行情，还是要靠内生的动力的。那么后续来看，更多的传导到这个明年年初到一季度的话，双碳的整个产业链条和高端制造的产业链条会逐步的进行受益。 随着央行宣布降准消息，打消了市场之前关于流动性的顾虑，市场信心有望得到提振。那么股市能否就此迎来跨年度行情呢？国泰君安证券分析师袁强说， 降准呢，它首先是一个中长期的利好，对于短期的这个盘面呢，大家不要有过高的预期，但是对于这个中线的这个市场，我觉得已经走出了我们自己的独立行情。跨年行情的演绎呢，我觉得正在途中，可以关注两个赛道，一个呢就高景气赛道，一个是低估值赛道。在跨年行情中呢，围绕这两条赛道进行布局呢，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优选的策略。 继全面降准之后，央行今天又下调了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斌认为，这体现了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继全面降准后啊，今日央行又下调了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体现了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当前三农和小微企业仍是经济发展中的薄弱领域，需要进一步的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从量方面看，截至今年9月末，支农和支小再贷款的余额约为1.47万亿元， 今年四季度啊，还将新增3000亿元的知晓再贷款，提高中小银行信贷的投放能力。从价方面看，下调支农知晓再贷款利率，有助于降低中小银行的资金成本，进而引导中小银行啊降低三农和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的精准滴灌和直达实体的作用。 我们再来关注太空授课。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透露，天宫课堂第一课定于12月9号15:40开始。神舟13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将在空间站进行太空授课。 这次太空授课活动将采取天地互动方式进行，在中国科技馆设置地面主课堂，在广西南宁、四川汶川、香港、澳门设置地面分课堂。到时候，三名航天员将会在轨介绍，展示中国空间站工作生活场景，演示微重力环境下细胞学实验、物体运动、液体表面张力等现象，并与地面课堂进行实时交流，传播载人航天知识，激发广大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 太空神秘而神奇，有着迥异于地面的独特环境。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空间站也正是利用太空的特殊条件来开展各种科学实验。在空间站开展科普教育，堪称得天独厚。这次太空授课活动将采取天地互动方式进行，看似简单的天地互动背后涉及到了哪些航天科技，需要哪些技术保障呢？对此，我们今天采访了授课组专家、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彭志浩，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主要是测控通信链路， 要 能够保证它畅通，因为它是视频直播，所以带宽也要求的比较宽。不过呢，我们国家呢现在已经有完备的这个测控通信系统，有多颗中继卫星，这个种卫星呢是运行在地球的静止轨道，一颗星能覆盖地球的1/3，在地球轨道相隔120度，有3到4颗这个天链中继卫星，就可以保证它进行1天24小时实时通信，无论从这个覆盖面以及带宽都能够这个保证它的流畅性。 早在8年前的神舟10号任务当中，2013年6月20号，在离地面300多千米的天宫一号飞行器上，航天员王亚平在航天员聂海胜、张晓光的协助下进行了第一次太空授课，全国6000多万中小学生观看了授课直播。太空授课可讲的内容很多，哪些课程更适用于太空授课？讲什么内容取决于哪些因素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的解读。 我们在准备实验的过程中呢，也是考虑到多项，因为我是中国首次太空授课专家组成员，我参与了这个过程，这个对实验也有一定的要求要求它的一个是科学性，第二个呢就是观赏性，第三个呢趣味性，第四个呢即时性，第五个呢安全性，第六个呢操作性等等吧。当时我们初选了20多个实验，有物理的，有化学的等等，但是又考虑它的安全性，我们化学的就没有选包括有一个人家提出拿一个小磁铁，因为我们想表演就失重环境一个小磁铁，完了航天员身上再有个小磁铁，一个航天员可以把一个航天员吸起来后来这个实验呢，我们想又怕这个磁铁对周围的仪器产生影响这个实验也没做。失重科学比较适合，因为在这个失重环境下，它这个跟地面就是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感受，水也不往低处流了，还可以竹篮打水了，地面的很多成语都在太空是不适应了，所以那个是比较直观的。其实有些实验呢是科学实验吧，有的是在实验柜里就不太好展示，比如这个科学家做燃烧实验呢，在地面呢由于受这个对流重力的影响蜡烛都成这个水滴状的，火焰是红色的，它燃烧不完全。而在这个太空，如果你要看到燃烧实验就比较有意思了，它是蓝色火焰，而是球状的这个实验呢不光是说有观赏性，而且可以了解燃烧的一些本质这样也可以指导地面的这个燃烧。我们现在能源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这个化石能源，这个通过燃烧解决的，如果效率提高1%的话，能产生一个巨大的这个效益。当然还有一些动物和植物实验可能是孩子们感兴趣的，比如蚕在太空是怎么吐丝的，它吐丝的质量跟地面有什么不同， 蚂蚁啊在太空是怎样活动的，跟地面也不一样，它的筑巢等等那些跟地面都是不一样的啊，包括什么蝴蝶实验。而且我们国家呢这几年一直，中国科协和我们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全球实验室一直组织青少年啊这个设计太空实验啊，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我们每年我也参加这个评审啊，这个优秀的方案我们都评审出来，完了以后有机会呢就是推荐给那个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因为我们那个空间站建成以后呢上面有一个青少年的实验柜啊，把优秀的那个实验呢送到我们天宫空间站上进行，我想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还有就是我们除了以后可以搞这种太空授课的直播实验呢，以后还可以采用这种录播实验啊，比如是这航天员利用他们的休息时间，也叫星期六工程师啊，他们可以一个人做一般的普通的学校的物理实验化学实验，另外一个航天拍摄完了呢把这个视频呢传回来或者带回来，地面老师呢物理老师或者生物老师或者化学老师呢就可以放这个视频，就是先做一些同样的地面实验是什么样子，再做一下这个太空实验是什么样。这个韩国的一个女航天员李素媛啊就做过这种教学视频带回来，这样对比实验是同学们是非常感兴趣的。 这次三名航天员将在轨介绍展示中国空间站工作生活场景，演示微重力环境下细胞学实验、物体运动、液体表面张力等现象，并与地面课堂进行实时交流。这次太空授课跟八年之前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庞志浩的分析。 太空授课的内容可能更广泛一些。上次是涉及到物理实验，这次呢，他已经公布了哈，我看有可能有生物方面的实验啊，还有也有物理方面的实验，而且呢航天员呢刚开始有一些介绍空间站的舱段的生活，可能那个就更丰富一些啊，这个他们怎么睡觉啊，怎么吃饭呢，怎么绞头发呀啊等等，还另外也可以更好的展示这个漂浮实验啊，我在太空可以像超人一样的这个展示。完了呢学生提出的一些问题呢可能更好回答啊，他可以用语言回答也可以用形体来回答，我想会更加有意思吧。另外呢还有这次呢因为是在空间站上首次太空授课，跟天宫一号不一样，天宫一号呢比较小，它的活动空间呢只有十几立方米，而我们的空间站的核心舱呢活动空间达50立方米啊，所以这次呢可以表演更多的动作啊，因为很宽敞嘛，完了我想做一些更精彩的实验，因为上边已经有一些实验柜了，他们也开展实验，可能对这方面都比较熟了。 再来关注今天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劳动教育及体育美育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内蒙古中考体育考试分值将提升到80分，同时将艺术类科目纳入到中考分值为20分。 发布会上，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发布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劳动教育及体育美育工作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在体育美育中考的实施过程中，将坚持平时成绩与集中考试相结合，基础知识或基本身体素质与技能素质相结合，理论知识与实操练习相结合，公平合理科学的进行考核。 若干措施中明确提出，2025年中考体育考试分值将提升到80分，在实施过程中将坚持体育教育面向全体学生，主要目的是引导学生养成科学锻炼的良好习惯，掌握基本健康知识和基本运动技能，促进专项运动技能的形成。 若干措施中同时提出，2025年内蒙古将艺术类科目纳入中考，分值为20分，将中小学生学习音乐、美术、书法等艺术类课程以及参与学校组织的艺术实践活动情况纳入学业要求，将测评结果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 12月6号，记者从重庆市江北区卫健委等渠道了解到，江北区大石坝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原护士周某静以帮助预约宫颈癌疫苗为由，私自收取他人费用，以生理盐水2价宫颈癌疫苗冒充4价9价宫颈癌疫苗自行实施接种。11月20号， 33岁的周某金因涉嫌诈骗被江北警方刑拘，案件正在侦办中。 我们再来关注手机被莫名轰炸，记者调查发现5块钱能买300条轰炸短信。日前，女子一中午收到上千条验证码短信，成为热门话题，引发网友对于恶意骚扰、电话轰炸他人的讨论。记者调查发现，虽然轰炸服务一直被打击治理，但是这一服务仍在暗中活跃。 这些猖狂的呼死你轰炸从何而来呢？经过多次辗转，记者最终联系上一位提供所谓短信服务的商家。页面显示，短信服务商品已经拼单近4000单。至于价格，电话版和短信版明显不同。以短信版为例，其介绍5块钱测试发验证码短信300条，10块钱3个小时，15块钱6个小时，30块钱24小时。而电话版的价格则是20元打160个电话，150元可以打1800个电话。 记者拍下了5块钱测试短信版，不到1分钟，商家回复开始。随后很快，记者手机上果然出现一条条带验证码的短信，而这些短信的抬头机构五花八门，各行各业都有。短短几分钟，有几十条短信轰炸了进来。商家表示，即使对方猜到是谁购买的短信服务，不承认即可。 网络安全研究专家彭根表示，呼死你轰炸主要是通过呼叫转移或者虚拟号码设备和相关软件来实现的，原理就是让一个设备或软件不断地向某个号码进行自动呼叫。 在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看来，现实中确有人用呼死你专门骚扰他人，这是违法的。民法典中有关于隐私权的明确规定，呼死你轰炸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和生活安宁权，另外还涉及个人信息泄露和网络安全的问题，必须严厉打击。对此，平台不能睁只眼闭只眼，要采取自查、畅通举报渠道等必要措施，要将买卖呼死你服务的人的真实身份信息留下，并且向监管部门报告。 再来看最近悬疑剧《谁是凶手》开播，因为宣传海报与日剧《胜者即正义》的海报撞脸而引发了争议。 12月5号，网友发现赵丽颖、肖央、董子健主演的《谁是凶手》的一组官方海报和日剧《胜者即正义》的海报相似度过高，引发抄袭的质疑。《谁是凶手》这组海报中，三位主角互相无眼、无嘴、无耳朵，表示不看、不说、不听，或者看不见、不能说、听不到类似的意思。这组海报搭配一部寻找连环凶杀案真凶的悬疑剧，还算是有想法、有创意，也贴合悬疑剧的风格。 但类似的海报创意早已出现在日剧《胜者即正义》当中，而且两部剧海报中的人物比例、人物站位和神情姿势也非常相似。 那是不是两部剧的海报设计师创意撞车了呢？5号晚间，《谁是凶手》海报设计方发表道歉信，并且表示海报创意是基于主角三人之间扑朔迷离的人物关系，选用了《论语》颜渊的经典之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本是无意，但是出现创意雷同和排版相似，仍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剧方转发道歉信称，对于系列海报引起的舆论争议，真诚地向观众道歉，会陆续将这一系列海报在各传播渠道删除。 对于这个解释，不少观众并不买账。一是认为《胜者即正义》日剧播出时很火，作为专业设计师不可能没有看过其海报；第二是认为，即便创意来自于《论语》的三礼，那么海报的角色站位、角度雷同解释不通。其实取材三礼并不是很有新意的创意设想，市面上早就出现过一些三礼文创，比如说不看、不听、不说、小猴子玩偶等。设计师想用这个创意，应该有自己的深度发挥与二度创作，加上自身的独特想法，或许不会有这么多争议了。 好，北京时间的18:43，在小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80000年一见的神奇彗星正在抵近地球，12月12号离地球最近。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百安居双十二百城狂欢购，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前装修购建材再减5%，更多好礼详询店内。 双十二前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国家天文台发布的消息，每80000年才能见到一次的 C2021A1 伦纳德彗星正在以每小时20多万公里的速度抵达地球，预计会在12月12号抵达距地球最近点，并在明年1月3号通过近日点，它的亮度也在不断的增强。 根据观测数据显示，这是人类在今年发现的第一颗彗星，将会成为今年最亮的彗星，在下个月有望达到肉眼可见的程度。但是它的亮度并没有去年发现的彗星强，目前只能通过双筒望远镜观察到。 根据科学家的推算，伦纳德彗星属于周期彗星，此前的轨道周期是80000年，将在12月12号抵达地球的最近点，12月18号飞掠金星，最近的时候会达到420万公里，并且它属于双曲线周期彗星，会在明年1月3号通过这次回归的近日点，再往后沿另外一条双曲线渐行渐远，有可能再也不回来了。 那么这到底是一颗怎样的卫星？普通民众如何才能观测到呢？就是我们今天采访了果壳网科普作家于俊，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最近这两天，每天早上应该说是日出之前，在东方天空呢出现了一颗彗星。其实这颗彗星啊，咱们目前来说肉眼还是很难看到的，虽然它现在亮度刚刚达到了肉眼可见的程度，但是也是在理论上，在完全黑暗的地方，没有光害的地方，你可以肉眼将将可见的这个亮度，在城市里边基本上是没有希望能够用肉眼看到的。但是借助小双筒望远镜的话，知道它在什么位置，用双筒望远镜，一些有经验的朋友应该是可以看到它的身影了。 C2021A1 这是它的编号，它的名字叫做伦纳德彗星。那一听这个编号就知道啊，它是2021年1月份的上半月发现了第一颗彗星，也就是今年年内发现了第一颗彗星。它是1月3号的时候，由亚利桑那大学的一个叫做伦纳德的一个天文学家，在一个叫做莱门山的天文台观测的时候发现的。那当时发现这颗彗星的时候呢，它离太阳还非常非常的远，差不多是地球到太阳距离的5倍这么多。在这么遥远的地方，一般的彗星不会有太多的活动，但是这颗彗星当时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彗星的活动，被人发现了。所以它从发现的那时候开始，人们就对它还寄予了一些希望，认为它有可能啊会成为2021年，也就是今年咱们地球上能够看到的最亮的彗星。说到这里就得讲一讲彗星是什么东西。彗星它首先啊是我们太阳系里边的一种小天体，太阳系里小天体可太多了，除了太阳是老大，是中间的一颗恒星以外，周围有8大行星，包括咱们地球，在绕着它以近似圆形的轨道在绕它旋转。除了这些大个的天体，还有非常多的小天体也是一样绕着太阳转的，有一些叫做小行星，那它们基本上也是沿着各自的轨道，近圆形的轨道吧，绕太阳转。还有一些就是这种彗星，彗星其实是我们太阳系里边的脏雪球。什么叫脏雪球呢？你想想看，如果冬天下雪的时候你团吧一个雪球，哎，就是那个东西。但是除了里边有一些水冰及其他容易挥发的东西以外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尘埃啊什么，看起来就是一团脏的雪球。它是我们太阳系几十亿年以前最早形成的时候残留下来的这种建筑原材料。因为太阳系早期的时候，太阳先形成，然后行星形成，行星的形成其实就是大大小小各种不同的小天体聚集在一起，越聚越大，最后就变成了个头比较大的行星。那还剩下非常多的边角料没用完的，那有大量的小天体就散落在太阳系里边，那么尤其是在太阳系的外围非常偏远而且温度非常低的地方呢，就会存在大量这样的所谓脏雪球。那么偶尔机缘巧合之下呢，一些脏雪球就会落进到咱们地球所在的太阳系内部，太阳系的内部阳光强烈，因为位置刚刚好，所以咱们地球上可以接受到适合的适量的来自于太阳的这种辐射，所以导致咱们地球上的温度非常适宜。地球绕太阳转的这个区域这个范围被称为宜居带。彗星也是一样，彗星当它有机会靠近到太阳附近的时候呢，它也会接受到来自于阳光的这种热量的炙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本来是一个脏雪球嘛，当它靠近太阳越来越热的时候，它里边的那些容易挥发的东西，不管是一些气体也好，还是一些水冰融化水蒸气也好，它就会挥发， 就会大量的喷出这些的容易挥发的这些物质，顺带着就把它这个上面的一些脏东西，尘埃啊、灰尘啊、小石头渣渣啊，都给喷出来了。那么当这颗彗星越靠近太阳的时候，它接受的热量越多，那么它的活动也会越剧烈，这样的话它周围散发出来的这些气体啊、尘埃啊，在太阳光的照射下，以及在平常我们所说的太阳风，由太阳释放出来的一些高速的粒子，在这些风的吹袭下，那它就会拖出一条长长的尾巴。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出现大彗星的时候会说它是扫把星，因为它真的是拖了一条尾巴。今年的这颗彗星呢，其实跟去年的星质彗星相比，它就是个小不点了，其实并没有这么大。才刚刚有一些国外的爱好者，天文爱好者，他用肉眼不借助任何的望远镜的设备，可以用肉眼几乎是很难看到它，但是能够隐约感觉到它了，就刚刚到肉眼可见的程度。那么这颗彗星呢，它会在2021年的1月3号过近日点，也就是经过它这次最靠近太阳的这么一个位置。那它的活动呢，也会在1月3号前后达到一个顶峰，但是在12月12号的时候它会靠近地球。其实说靠近地球啊，其实这个距离还老远了，有3490万公里，要比月亮离我们的距离要远出好几十倍。即使它这次靠近地球了，咱们地球上看它也还是不是特别容易看，必须得有经验的朋友拿望远镜对准它出现的方位，那么才能够看到它。最好看这颗彗星的时候啊，也就是这周，在12月10号之前吧，在天亮之前，在东方天空，如果你拿望远镜，确切来说你其实还是需要一些专业知识，最好拿星图软件能够显示这颗彗星位置的，朝东方天空去找，能够看到它。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近期市场对奥密克戎的担忧有所散去，昨天美部两油都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相关分析，我们马上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金鑫。金鑫你好。 主持人好。 那么金鑫，如何看待近期原油的价格呢？ 那么昨天呢，布伦特原油期货呢是涨幅了4.6%，结算价呢报每桶73.08美元；美国原油呢是涨幅4.9%，结算价报每桶69.49美元。一方面呢，来自南非的报道称，到目前为止，当地的奥密克戎感染病例的症状呢都比较轻微，好像这个变种毒株在扩大感染能力的同时，毒性呢是有所降低的啊。当然，我们还是不能忽视它的危害。不过呢，这个变化让金融市场的情绪呢有进一步的有所恢复。此外呢，伊朗和美国的谈判陷入僵局，使得市场预期伊朗原油的出口可能会因此受限，这也是提振原油价格的一个原因。不过呢，更长期来看，原油的需求呢还是要取决于经济恢复的情况，而现在各国的经济复苏呢都呈现一个放缓的局面，所以说个人觉得原油要想再次挑战之前的高点还是有些困难。主持人， 那么英国央行官位称，英国通胀率在明年二季度将会达到5%左右，然后才会回落，而英国紧张的劳动力市场可能会是一个更为持久的通胀来源。那么如何来看待英镑价格的走势呢？ 那么近期呢，或者说准确来说，从9月22号美联储议息会议明确了要开始逐步退出量化宽松之后，美元指数是快速上涨，造成几乎所有的非美货币都在下跌，好像看不出各自的一个独立的行情。但是呢，英镑的表现其实相对来说是在一众非美货币当中是偏强的。我们看英镑对欧元的交叉汇率，从年初的1.12是涨到了11月下旬的1.19附近，涨幅呢接近6%。这背后呢，主要还是因为市场对英国央行加息的预期呢是给的最足的。一度呢，市场是认为11月4号英国央行加息的概率超过了60%，当然最终没有加息，也是出乎了市场的一个预料。现在呢，市场是认为英国央行在12月份的议息会议上大概率还是按兵不动，但是呢，明年2月初加息的概率呢高达70%。所以说英国还是被市场认为是主要经济体中最先加息的，这也是英镑近期不断走强的一个原因。主持人。 金鑫，最后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3675，欧元对人民币报7.1735，英镑对人民币报8.4421，加元对人民币报5.0147， 澳元兑人民币报4.5149。 好的，非常感谢金星的点评，再见。 再见。 嗯，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当地时间6号表示，印尼东爪哇省塞梅鲁火山喷发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22人。 印尼国家抗灾署代理发言人阿卜多勒·穆哈里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次受灾地区主要是位于火山所在的鲁马江县，2970所民房、38所学校和一座桥梁遭到不同程度损毁。截至当地时间6号17:30，火山喷发已经造成22人死亡、27人失踪。我们来听听新华社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塞梅鲁火山海拔3676米，是爪哇岛最高的火山和著名登山景区。印尼当地时间12月4日下午3:10，塞梅鲁开始喷出火山灰和烟雾，喷出物随后不断飘散，覆盖附近多个乡村。火山同时喷出的火山熔岩最远流到火山口500至800米外。目前塞梅鲁火山的警戒级别为印尼4级火山警戒级别的2级，火山口东南方向5公里以内为危险区域。印尼官方表示，火山喷出的火山灰导致灾区大量民房倒塌、树木倒伏，雨水裹挟喷出物形成泥石流，灾区部分交通受阻。此次火山喷发导致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还在统计中。印尼官方提醒民众，虽然目前火山剧烈喷发已暂时停止，但大量火山喷发物造成空气严重污染，当地民众需做好防护，远离危险区域，不要在火山口周围或火山附近河道活动。 我们把视线转向缅甸。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当地时间6号晚间发布消息说，国家管理委员会主席敏昂莱依据现行法律有关发布的命令，分别赦免原民选总统温敏和国务资政昂山素季2年刑期，同时要求两人在目前拘留点继续服刑。 当天早些时候，温敏和昂山素季因煽动他人危害国家安全和违反自然灾害管理法，被法院判处4年监禁。今年2月1号，温敏、昂山素季和全国民主联盟民盟部分高级官员被缅甸军方扣押，缅甸军方随后宣布实施为期1年的紧急状态，国家权力被移交给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2月3号，温敏和昂山素季分别被起诉。 被扣押至今，昂山素季已经先后面临10多项罪名指控，其中包括煽动他人危害国家安全、违反自然灾害管理法、违反进出口法、违反国家机密法、贪污和选举欺诈等。温敏则面临煽动他人危害国家安全和违反自然灾害管理法的指控。昂山素季所涉其他指控将被继续审理。 好，那么在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清瑞江宁，责任编辑杨红、清瑞江宁，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晚14号。 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这一年， 这一年， 我们拥抱长空， 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大地， 拥抱， 拥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给新年。